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88，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14， 人民币 6.687， 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4点，升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65美元，卖出1,904.41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南海东北部普遍受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届时香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6、51和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9、68和5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面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屯门公路啦，咁啊亦影响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转翻去丁九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面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转翻去丁九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龙尾就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咁去尖沙咀啦，近住南开下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军营对出。喺新界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田寮一带咧就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近住亚公角村挤塞，龙尾就喺锦泰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啲人你见过佢十几次都唔会认得佢个样， 有啲名唔知点解你硬系唔会记得嘅。 谭永彪呢一个人就系上述所讲嘅唔起眼，冇特别。 但系当你认识佢深啲，你就会俾佢嗰份认真吸引到噶。 听开心日报一定知道有个环节叫开心谜题。谭永彪，你好嘢！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23日来到星期五了，现在是8点10分的，在千禧年代这里继续有萧乐文和大家主持的。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各位观众听众早晨。讲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先，因为有一个特别的资讯都要留意一下。3号强风信号是生效的，还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的。现在就是22度，相对湿度 55%。还有一个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最近又讲翻关于2蚊搭车优惠呢个措施啊。嗱，呢个咧就事源咧系翻翻去今年1月啦，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公布10项嘅民生政策嘅新措施。咁当时就话咧系咪建议咧系扩大2蚊嘅搭车计划呢一个嘅年龄资格咧，就由而家咧65岁呢个门槛咧就话系下降到60岁嘅。咁当时就话咧大约咧有600,000名嘅60至64岁咧，我哋形容为银龄人士咧，即系啲嘅60至64岁嘅人士咧就可以受惠。見到近日有些消息就傳出了，就說計劃可能會擱置，又說可能未必這麼快會出到，有些消息就說可能去到明年年底才行。當中也有些消息就都涉及過錢，說經常性開支可能去到2025年有成100億。你又怎樣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 1872311，你本身是有沒有受惠於這個計劃，贊不贊成60至64歲的人士都可以受惠這個2蚊搭車的優惠措施呢？而家話未必咁快順利出到台，甚至有啲講法話可能係各自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位嘅嘉賓同我一齊傾嘅，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樂文，早晨各位。 早晨，點睇今次而家話2蚊搭車優惠可能有啲話煞停啦，有啲就話可能會冇咁快出，去到出年年底先咁。你聽到覺得點啊？ 我哋梗係聽到，梗係覺得咧係好憤怒啦！即係如果呢個係事實嘅話，因為其實過去咧呢個2蚊乘車優惠咧都係即係唔單止我哋政黨啦，各個政黨多到係爭取嘅。其實亦都覺得咧呢個係非常之貼地，係市民係有個需要喺度，因為長期咧對於即係交通費對於長者嚟講咧，特別係即係剛退休嚟講咧，壓力係好大嘅。咁我哋初頭由年頭嘅時候見到話啊，特首公布咗呢一個施政之後咧，其實我哋一路喺度追緊佢嘅，一路即係呢一年裏邊咧，都反反覆覆去追佢，因為咧當時大家都會認為咧，由65歲降低到60歲咧，其實只係一個簡單嘅調整就去做得到啦，應該就可以快啲嘅。咁但係佢哋一路都拖啦，就話即係驚有濫用嘅情況嚇，所以要重新去設計一套系統。咁我哋都明白嘅，所以我哋一路都俾空間佢去做。咁由去到今年即係年中7、8月嘅時候咧，我亦都即係同啲同事咧去見過羅志光局長，佢都當時都話：，咁我哋大概年尾咧就可以希望可以開始俾市民申請啦，或者開始進入第一步啦。咁我哋大家市民 已經向公眾講咗，大家市民都有期待期望嘅。咁而家突然間所謂話可能有機會殺停咧，大家都會好懷疑，即係政府當初呢個承諾係咪真係當真嘅咧？係咪即係會唔會係政府冇口齒咧？咁樣咯。 嗯，頭先你講到話去到七月都同羅志光局長見面嘅時候，都話今年年底係可以推到。當時有冇講話都遇到可能有啲困難啊，或者未必咁如期做到啊咁樣 嘅？嗱，有嘅，當時咧佢嘅解釋話俾我哋知，我哋一路都同佢講話係咪可以快啲做。咁佢嘅解釋就係話，因為咧係八達通咧，即係嗰種發卡嘅情況咧係有被濫用嘅懷疑，即係咧發咗好幾百萬張嘅八達通卡出去，咁所以佢哋咧就話要咧同八達通公司咧建立一套新嘅系統，咁嗰個新嘅系統咧就係即係實名制有相嘅咁樣，咁嗱我哋方向我哋贊成嘅，因為咧始終我哋都唔想被濫發噶嘛，咁所以咧佢就話啊，咁我哋即係同八達通公司咧如果傾好咗之後咧，大概咧係可以喺年尾嗰度咧就俾市民大概開始申請啦，咁明年嘅即係第一個財政年度咧就可以即係用啦咁樣，咁呢個係我收到嘅信息嚟嘅，亦都當時咧局長都出嚟有講過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已經去到埋門一腳啦，咁而家咧講翻轉頭咧就係即係我諗政府應該要解釋咯。 你自己聽到市面上嘅即係譬如民意啦，或者啲市民你接觸啦，聽到呢個消息可能會擱置或者延到未知幾時咧，都聽到嗰個地區嘅反應係點？ 咁梗係好嬲啦，即係因為嗱，而家其實個經濟已經係唔係好好噶啦，即係咧市民咧而家嗱，你政府又失業援助金又唔肯做，咁好多時候咧，而家六十歲到六十四歲嘅人咧，都其實都係仲有啲翻緊工嘅，其實都期望啊，即係都希望係咪可以減輕到佢少少嘅交通嘅壓力咧，其實都可以幫到佢哋嘅。咁而政府亦都之前係講得好都好清楚好白下話佢哋會做嘅，咁大家都有個期望話可能係好快啦，最多等多幾個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你突然間殺停嘅話咧，其實對佢哋都甚至有影響嘅，因為都係頭先講個問題啦。而家經濟咁嘅狀況咧，大家都希望可以減低一蚊得一蚊。咁而家咁去到咁嘅情況，我相信即係大家好多市民都會覺得話政府喂有冇搞錯啊？即係點解講咗係即係唔做咧？ 因為都記得當時曾經啦，羅志光局長咧都有講過話呢一個計劃咧，希望可以鼓勵就業嘅咁。你覺得係咪真係本身呢一個計劃係咪真係做到呢個目的啦？即係多咗即係啲人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搭車，係咪真係鼓勵到就業？而家去剎停嘅話，係咪又係真係咁大影響咧？又 嗱，即係鼓勵就業咧，都應該係會有嘅。但係我諗最主要係即係我哋都鼓勵市民出行啦。即係可能有啲退咗休嘅人士啱啱退休，咁佢哋都好即係都要計佢嚟緊可能一段時間嘅生活費用。咁我哋都唔希望佢一退咗休就直頭將個生活質素係要下降到佢哋唔夠膽出街啊咁樣。咁都希望佢哋可以繼續係出行啊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惠及市民嘅政策嚟嘅，咁另一方面其實咧，我哋都講過嘅，即係其實都雖然可能要使一筆錢，但係譬如而家好多嘅交通工具咧，成日都長期話啊，即係人數唔夠啊，乘客唔夠啊咁樣。其實咧，你多翻啲人咧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其實都變相係可以穩定到嗰個票價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另一個好處嚟嘅。咁第三當然就即係你可以幫佢哋，而家可能佢未方便佢揾工，可能佢仲打緊工嘅，咁你都變相係可以幫佢慳到啲錢咯。 頭先阿鄭永信都講到經濟嗰個問題啦，因為疫情嗰個打擊，見到庫房都因為之前推出咗一輪嘅譬如保就業計劃等等咧，係少咗一大截。如果有一個咁長遠的一個即係經常性開支，做呢個兩蚊搭車優惠嗰個放寬門檻嘅話，有啲而家講法去到2025年話成100億嘅，你覺得又係唔係都合理咧？即係睇庫房嗰個嘅情況嚟講。 嗱，我覺得政府咧呢一點咧要盡快交代咧同埋澄清嘅，因為其實佢哋一路咧都係同出邊同坊間講話大概係10多億啦，咁樣我哋接收到個數字都係咁樣，就並不是咧話要個庫房咧係話每年攞100億出嚟，咁究竟佢嘅計算方法係用咩方法去計咧？佢究竟係咪話將嗰啲所謂濫發嘅都攞埋去計咧？咁呢個我諗佢要講得清清楚楚咯。第二咧就係頭先講緊個濫發問題咧，其實我都係好唔滿意嘅。政府咧呢半年咧，即係既然大家都覺得話你自己話濫發嘅情況係嚴重嘅，其實你應該要落手去處理啊！唔好話等咗新卡啦，你已經可以處理到濫發嘅情況啦。係咪都要登記，即係身份證登記等等，你都係好嘅方法，或者叫同港鐵啊、鐵路公司講清楚係去做咧。咁呢個亦都係佢應該去做嘅。第三咧就係即係。我諗而家嗱，我哋明白，即係而家嚟緊個經濟都唔好嘅，咁政府佢都要計算佢哋嘅開支嘅，咁其實係咪你要用兩蚊嚟開刀咧？你兩蚊而家始終兩蚊乘車優惠係即係一個最直接係可以袋到個市民嘅袋嘅支出嚟嘅，咁你如果你要減嘅，我寧願你減咧。 佢嗰啲政府嗰啲開位啦，我哋而家都民建聯自己都傾緊啦。你政府而家仲喺不停咁喺嗰個喺財委會度話要開位加位，咁而家咁多人咧失業啦，咁你哋仲加位，咁係咪又係合理咧？咁我覺得呢個政府佢哋自己要考量咯。 嗯，成日講話量入為出咧，頭先你都話即係如果要減，可能減低啲嘢啦。如果用呢個量入為出嘅理由而唔推呢項措施，你覺得合唔合理咧？ 我頭先都講啦，即係咧量入為出咧，就係個前提就係我自己咧係覺得佢話係過百億咧，佢一定要出嚟澄清嘅。呢個係咪真係實質嘅數咧？而家佢冇講清楚。 嗯。 第二就係其實如果真係要量入為出咧，佢應該先係去從一啲咧，即係有啲係根本政府係可能唔需要去用嘅，近排係唔需要用嘅。譬如頭先講緊話人手方面係咪真係要加咁多人咧？咁呢啲係去做咯，而並不是咧係向市民開刀咯。因為而家呢個兩蚊係正。實實在在係惠及頭先你都有講過啦，即係好幾十萬嘅人咧係可以受惠得到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唔應該係向市民開刀。 而家有兩個説法嘅，即係對於呢一個嘅兩蚊搭車嘅計劃，究竟係停啦，定係會遲啲啊？有啲就話遲到係咪下年年底啊？咁你自己覺得如果去到下年年底係咪都叫可以接受啊？如果係話因為處理一啲濫用嘅情況，好似頭先咁講嘅，市面上有好多即係一啲八達通未必可能仲多過合資格嘅人士嘅，可能見到市面。上有啲人濫用呢一個嘅措施嘅，要處理去到下年年底先至搞到啦。咁你又點睇咧？呢個 我咧覺得絕對唔可以接受啦。到下年年底，第一咧呢、這個都係政府之前應承咗嘅，即係其實咧你要拖到年紀咧，已經好多人咧係救病噶啦。話喂，政府你點解可以咧？原本六十五歲呢、這個唔係一個新嘅政策嚟嘅、 嗯， 你由六十五歲向來都係有兩蚊乘車位，你都唔需要重新同過所有港鐵公司啊、巴士公司去傾嘅。其實你只係調節咗個年齡嘅原因嘅啫。咁你而家就係用一個話啊濫所謂濫發嘅情況之下咧，而去拖延呢件事，我已經覺得係唔啱嘅。第二咧就係政府咧，我成日都救病佢哋嘅，成日咧每做一樣嘢咧，佢哋就要整一套新嘅系統出嚟嘅。之前咧。就喺嗰、那個產假嗰度咧，又話要整一套新嘅系統，就係去咧可能嗰兩三萬個新嘅產孕婦咧，佢又整一套新嘅系統出嚟，成日都整一套新嘅系統出嚟，就咧用好多行政費，亦都費時失事。如果佢再用呢個説法咧，即係我諗我哋係唔接受咯。 好啊，咁啊，多謝曬鄭永信同阿鄭永信咧傾到呢度。鄭永信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佢點睇呢個兩蚊搭車優惠，而家有啲消息就話可能會係擱置啦，有啲就話可能會延後啦，未知幾時會真係落實到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就請多位嘉賓，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麥美娟，點睇呢個消息啊？你哋都即係見到近日啲報章都有講起呢、這個。 第一呢个系消息啦，咁我就觉得咧，其实政府咧应该要快啲出嚟澄清嘅。究竟佢系要搁置啊，定还是咧真系要延后啊？定系咧点样？或者遇到嘅困难系乜？即系如果真系有咁大嘅困难，系咪应该都要出嚟讲？就唔系喺度而家都讲咗成个就报道出嚟，到依家都几日啦。咁、就唔係即係繼續收收埋埋又唔出聲，咁令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民怨喺度發酵呢，其實係一個不智嘅做法囉。 嗯，我聽落係咪即係工聯會似乎都比較即係反對，如果真係要各自或者要延後，兩樣都比較反對呢個。 這個當然啦，因為其實我諗爭取60至64歲的我們叫初老啦，他們都可以有這個乘車優惠呢，其實真的已經講了很多年了。我們記得我們最早提出的時候是2013年，咁到現在由政府由初頭不睬到現在在今年的年初特首自己講出有十大的惠民措施裡面講一個 喂 够老，听唔听到啊？ 啱啱窒咗一下，可以继续系。 系，即系佢由特首自己喺今年嘅年初自己提出要做呢个十大惠民措施，讲咗都咁耐啦，都做唔到咧。如果而家仲话要搁置啊，又或者再延后咧，我谂我哋唔可以接受呢一种咁嘅速度咯。 嗯，你哋有冇直接揾过政府或者揾过局长啊去倾过咧？因为我见民建联自己七月嗰阵就有揾过嘅，你哋呢段时间有冇再倾噶？ 哦，我哋有，我哋好早，我諗我哋都係六七月嘅時候，我哋有問過政府，即係問過局長，因為有幾個措施啦，包括個兩 情情系啦，包括嗰个在职家庭津贴啦，帮低收入人士去供强积金啦，同埋嗰个租金津贴啦，同埋将嗰个长者生活津贴优化啦，呢啲措施讲咗嘅，但系几时先有落实日期咧？咁其实嗰阵时咧，我哋有就同阿局长去开过一次会员，咁但系嗰阵时阿局长咧，即系譬如好似呢个两蚊乘车优惠，都正如大家都讲啦，当时局长提出有啲技术问题啊，惊滥用啊等等，咁其他嗰啲咧，即系全部都系要今年年底啊，或者系明年啊，先至可以做到咯。 嗯，但去到最近咧，譬如消息出咗之后啦，又即系暂时好似你咁讲啦，冇出嚟否认过啦，亦都冇澄清过啦。你哋有冇再去直接联络过局方？要佢哋即系解释多少少，究竟搞清楚件事系点咧？咁？ 我哋就冇嗱，我哋嗰啲咧，其实公开表态就讲晒噶啦。即系如果咧我哋喺立法会里边讲咗咁多次，然后政府都唔出嚟去澄清，又要我哋专登去约佢啊，揾佢咁样啦，我谂就唔系一个好。我諗對政府嚟講係一個好唔聰明嘅做法。其實由第一日有呢啲新聞出嚟開始咧傳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一個聰明嘅政府咧，一個同即係要所謂同行嘅政府咧，就應該要自己走出嚟咧去解釋究竟發生咗咩事，就唔係要大家咧喺度出邊大家咁多嘢講完之後咧，都仲係唔見人講咯。 嗯，而家似乎就一啲消息传出都关咧，就系嗰个钱嘅事，即系话而家嘅经济状况又冇一月嗰阵嗰个状况又好唔同啦。咁见到嗰、那个库房亦都少咗好多啦。系咪仲喺呢个时候要做一个咁长远又系经常性开支嘅一个负担咧？有啲讲到就话去到2025年成100亿嘅咁，你哋点睇咧？会唔会都真系一个负担咧？对政府嘅库房嚟讲， 嗰、那个保就业使咗几多百亿啊？系咪即系我谂咧？如果咧讲话，因为嗰、个库房嘅收入可能系减少，或者嗰个数字减少，所以咧我哋就要cut 呢啲嘅应承咗啦，最紧要系应承咗嘅一啲措施咧。咁我谂一个唔系好负责任嘅做法。都即系我估啊，特首佢喺今年年初系讲紧1月14日公布佢咗10大惠民措施嘅时候咧，当时就讲到我估佢唔会拍下个脑袋就讲出嚟噶，咁都要计咗数噶。咁当然我哋明白个变化嘅，1月14日讲嘅时候未有呢个疫情啦，咁就到依家就出现咗疫情，都出现咗几次嗰啲佢哋搞出嚟嘅几百亿嘅保就业计划，结果保咗啲大型嘅企业啦。咁但係呢唔等於因為咁樣啦，佢就可以呢唔履行佢哋應承咗我哋市民嘅一啲承諾同埋措施囉。 嗯，咁另外就话即係如果真係经济好返少少，或者起码睇到嘅迹象好返少少，而家我见到起码失业率都已经一路即係最新亦都係话即係16年嚟新高咁样。起码睇到有啲迹象好返少少先至再推，会唔会再稳阵啲呢？如果佢咁讲，你又点睇呢？ 如果佢咁讲嘅话，即係话俾我哋听呢个政府呢对于未来经济都冇信心。如果我哋嘅政府对自己有信心，认为自己特别喺特首话佢月尾又要上去见唔同国家唔同嘅部委去争取啲惠港措施啦，系咪？咁如果佢系咁嘅话，喂，我有期望嘅、哦，我有期望啊！特首改完嗰啲惠港措施咧，香港经济可以有机会复苏嘅。咁我哋点会要担心会再出现呢个问题咧？我哋系咪可以即系收就再搵唔翻嗰阵时俾咗大企业嗰几百亿啦？都起码会令到我哋嘅库房嘅数字会上升啊！所以如果政府话因为个即系经济前景咁，所以我哋要悭啲使啦。咁即系话佢对自己嘅能力冇信心，认为自己唔能够令到香港经济可以复苏。 另外就讲紧滥用嘅问题咧，就话而家有啲不记名嘅长者八达通数目咧，有啲就话300几万张，有啲就400几万张，我都唔肯定啊，个讲法有啲唔同，但起码就多过咧132万名合资格嘅65岁以上嘅长者嗰个人口啦。滥用嘅问题系咪都系一个原因，要多少少时间去研究一下点处理咧？ 是不是因为政府自己不能够处理到滥用的问题，所以就要令到那些60至64岁的长者或者市民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呢？那就是说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市民的问题。那我们的局长，我们这个局长甚至负责这个局的局长，想得出保就业计划这个几百亿的出来，怎样帮超市都想得出来了，那没理由解决不到这个滥用的问题，帮不到我们市民的。 有没有建议给他们，或者他们当有没有说应该要用多少时间，或者你们心目中如果真的要处理这个问题解决到了，去到下年才落实到，又合不合理呢？ 其實我哋覺得而家已經應該可以有嘅啦，因為講緊嘅阿特首講出嚟嘅時候，今年1月14日，頭先我講，即係搞得嚟，咁都而家都已經講緊10個月後啦，咁冇理由即係我哋嘅香港速度係咪即係？我想問阿局長咯，即係或者我哋嘅政府啦，係咪香港速度係要搞講一樣嘢要講年幾兩年先可以做到嘅咧？如果係咁咧，咁啊真係令到我哋市民會問，咁究竟係咪呢個政府仲係咪 competent 咧？嚇、啊，我哋要呢啲嘅惠民嘅措施，因為呢啲技術嘅問題，嘢一路喺度做唔到，已經唔係第一次啦。其實，其實今次呢、這、一個聲稱話會俾人驚，會俾人濫用嘅長者八達通嘅問題啦。之前嗰個就係講緊話派10,000元嘅時候，我哋問可唔可以將一啲攞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生活金嘅長者一次過出埋俾佢哋啦，唔使佢哋再申請啦咁。當時又係技術問題啊嘛，又係話啲電腦啊咩咩咩咁。喂，真係好弊啊！如果我哋香港呢個咁聲稱國際大都會，但係原來啲咁嘅電腦系統係咁落後，處理呢啲咁嘅技術問題都唔得，一路喺度擾民嘅，咁啊真係好弊咯。 嗯，仲有幾十秒左右啫。之前有啲講法就話啊，而家呢個計劃咧，可能係益咗啲交通工具嘅公司，而未必益市民，因為你要補翻個津貼差額俾啲公司嘅。而啲市民亦都可能啊，搭隧巴啊嗰啲個補貼額係好多嘅。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港鐵有我哋香港特区政府嘅代表喺入边做股东，其他巴士公司加价要上行会。如果政府觉得咧嗰、那个嘅交通工具嘅加价咧个价钱系贵嘅话咧，其实咧唔单止除咗要俾呢做呢个优惠咧，更加系要做好自己嘅角色，点样去控制交通工具嗰个交通费嘅增加，对于市民嗰个负担。 嗯 ，OK， 唔该晒麦美娟。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啊，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哋嘅睇法嘅。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3号强风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署劝喻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屋企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展能中心在内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不过社署话，各中心喺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人士，市民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英国政府表示，有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同亲属可以申请特别签证留英。英国外交部话，持有这一款签证的人士可以在英国入学，并在符合英国雇佣法例、拥有合适技能和资格之下取得任何工作机会。所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和通常居住香港的家庭成员都是符合资格申请这项签证，未有设置限额。5年期的特别签证申请费用每人250英镑，30个月期的特别签证申请费用每人180英镑。英国外交部说，作出这项改变是要回应中国政府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实施港区国安法，限制香港人的自治和自由。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将会在本港时间朝早在田纳西州举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说，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总统特朗普在辩论前对病毒的检测呈阴性。梅多斯说，特朗普是在空军一号专机进行检测。拜登的竞选团队说，拜登的检测结果呈阴性。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谈判代表和特朗普政府就新型肺炎疫情的财政援助协议正是取得进展，相关的立法工作可能很快会敲定。波洛西形容，现时谈判正是走在良好的道路，他对达成协议抱有希望。波洛西表示，他和财长努钦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再次会谈，希望赶得切在11月3号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之前达成一项两党协议。财经消息，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3，瑞士法郎0.91，加元1.315，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5点，升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7美元，卖出1,903.67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南海东北部普遍受到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将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届时香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中快线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啦，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在白香路，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观景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一段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角，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另外提一提大家，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渡轮呢就是马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的渡轮服务呢已经是暂停啊，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的渡轮服务已经是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暂时系未有计划去推行第三期，暂时我哋睇下个疫情嘅发展对香港嘅影响，先可以作出决定。 失业率创近16年嚟嘅高位，政府有冇需要推出新一期保就业计划支援市民呢？另外2元乘车优惠放宽至60岁市民嘅计划，同埋奖券基金收入大减嘅情况，又会点样处理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剛才跟大家就講到這個兩元搭車優惠的計劃，現在就說有一個門檻的是65歲，就說原本在1月的時候，特首林鄭月娥就宣布10項民生的政策新措施的時候，就講到、是不是可以將個門檻下降去到60歲至到64歲的人士都可以受惠這個兩元搭車優惠呢。有些消息現在最近就講、可能會各自也都可能說是延期，延到可能有些就說去到明年年底，你又怎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李女士，早晨。 係，早晨。咁咧，我覺得咧，八達通唔關事嘅。當你自己咧，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就嚟65歲咧，你自己走去八達通攞張方去填咗之後咧，咁咧，你到你生日嗰日第一日嘅生日咧，佢已經自動幫你扣咗2元啦。如果我哋係60歲咧，咁我哋可以去再八達通攞個人嘅，俾一張相，好似俾2張相啊，要申請嘅。咁咪俾咗八達通申請啦。咁咧，當佢60歲，我有一沓咧，佢咪自動幫我哋喺八達通度扣咗嗰2元咯，係咪先？而家根本上咧，嗰60元唔關地鐵公司事嘅。其實而家政府咧應該要提早咧就落實咧，就係、要依個2元嘅。因為而家好多人工作咧係失業率又高啦，太過遠又唔上去啦，因為個車費犀利啦。而家我哋公司都請人㗎，咁我哋公司咧有一半已經係去咗大亞灣工作啦。咁而家都係請人嘅。咁咧，琴日我接見咗有3個成員都嚟咗我哋公司，佢覺得我哋公司係有廠車，但係公司係有廠車，未必你嗰個住到嗰區係有廠車㗎，明唔明啊？咁啊變咗咧，佢就要考慮咯。咁我哋都希望佢加入咗我哋公司嚟做嘢啦，咁如果我希望咧，政府落实咗有2元，去到机场咧工作咧，佢都唔会有影响噶嘛，佢车费平咗啦嘛，已经系咪先？同埋咧，而家生活呢个疫情嚟计咧，而家啲人生活水准咧就比较揾食艰难啦，好多都好想自己自力更生，都唔想政府养啦。咁当你俾咗2元咧，咁佢就会自动去揾工作做啦。好似我有朋友去海洋公园，有人请佢做嘢，咁去麦当劳，佢同我讲车费太贵，我唔去。我问佢点解，我过到去海洋公园21.8，虽然有乘车中间嘅8折，但我都系负担唔到啦。佢俾我做几个钟都冇用啦。佢话麦当劳系唔会请好长嘅时间，佢唔想同你买强积金啊嘛，你知唔知啊？佢想你请你做 part time， 一个礼拜请你做3日，佢会唔想同你买强积金啊嘛？咁啊变咗佢咪冇机会去海洋公园工作咯，同埋你话我希望政府落实早啲俾出面啲人嘅2元津贴啦，同埋林郑应该系咧比较政府做嘢慢啲嘅，你俾少少时间我哋嘅政府阿林郑月娥咧，就唔好下下就盯住佢咧。其实佢而家都好惨，我觉得我都希望呢啲市民要俾体谅阿林郑月娥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女士，仲有余先生喺电话隔篱，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余生，请讲啊。 系啊，我想回应翻咧，而家话有啲话啲长者八达通俾人滥用嘅问题。 嗯， 我觉得咧，其实呢个政府咧就根本咧就冇做统计，冇做研究咧，就喺度借啲藉口。因为而家咧好多啲八达通咧嘅用途咧就唔系净系爱嚟付款嘅，好多而家啲屋邨啊、停车场啊、嗰啲入口啊嗰啲咧，都系要求登记你个八达通咧。你作為拍卡入口嘅，咁我都唔係長者，但係我自己本人咧都有4張長者八達通，點解咧？佢長者八達通咧嗰個成本咧出卡嘅成本就輕，咁我屋企入口我用1張咯，登記嗰個 嗰個八達通嗰個 number。我停車場屋企個停車場，我又登記一張；翻工嗰個停車場又登記一張。嗰兩張卡咧就唔會用嘅，就插喺架車嘢嗰度嘅。去到邊個停車場，我就攞嗰張卡出嚟拍卡。因為而家啲嗰啲咁嘅物業公司咧，好多咧都慳翻以前咧，就出停車場卡月費咁啊，出張卡俾你，你又拍卡。而家就要你自己買張八達通。就喺登記個 number 咧，就作為拍卡出入之用嘅。 但可唔可以用一張噶？定一定好似你咁樣要分幾張？ 咁你當然可以用一張啦。嗱，譬如你講就要一張嘅。咁我譬如話我嗱，你哋成日八達通同嗰個長者八達通係唔同顏色噶嘛。 嗯。 咁我用一張咧，就變咗咧，即係就次次都要喺個銀包度揞出嚟啊咩？咁我直情就嗰兩張卡喺停車場嗰兩張，我就插咗喺嗰架車嗰個擋風玻璃嗰度， 嗯， 我去到呢個停車場就掹出嚟，咪拍一拍卡咪入咯。 嗯，即係你意思其實 去到第二個停車場，我又攞另外一張出嚟喺架車度掹出嚟，就喺度，我永遠就擺喺架車度啫。咁， 嗯， 我亦都冇，即係一般嚟講咧，就你長者本身嗰個出卡嗰個同埋增值嗰個成本係低好多噶嘛，根本亦都唔係愛嚟做即係做付款用途嘅。 Okay， 即係你意思，你意思就話你係即係 可以話你用一張卡走天涯啦，但係好多人貪方便咧，就唔會咁用嘅。 但呢個算唔算普遍咧？定係你 好普遍嘅，根本政府就冇去調查過，就話啊點解出長者卡咧出咁多？ 嗯， 一個普通家庭啊，嗱一家四口啊，去入口大門口入口，而家嗰啲新嗰啲屋村啊，全部都係用拍嗰啲八達通嘅登記嘅 number 嘅，一家四口啊，一人一張都四張啦。 嗱，okay， 兩公婆啊，兩個仔女，一人一張，咪登記嗰個八達通，咁咪作為你入口嗰時拍卡用途嘅。 嗯，好，明白阿余生嘅意思，即系话未必系攞嚟付款嘅，有时喺啲屋村啊、停车场等等，佢话攞嚟拍卡嘅咁啊。但当然佢话佢都可以一张用晒啦，咁但系就易啲识别咁样，亦都摆喺架车嗰度方便啲。咁啊，仲有郑先生，早晨。 系你好，阿萧立文早晨。 系早晨， 咁我觉得咧，政府咧呢次个两蚊咧，我觉得佢咧唔应该，即系各自咯，应该要继续做，因为咧你应承咗市民咧，如果你唔做咧，对政府嗰个威信咧，即系的确会有影响咁样咯。咁， 嗯， 但系咧，我觉得咧做之余咧，我觉得政府呢次要做多啲咯。咁嗰啲八达通咧，即系嗰啲优惠咧，应该要实名啊，同埋要对上啊，因为而家嗰啲就咁去买张长者卡。就可以用噶啦嘛，咁樣咧，即係的確咧，就有啲漏洞啊，俾啲人哋用到咯。咁同埋咧，應該要派啲自己政府咧，派啲偵察隊去咧，無論地鐵啊或者嗰啲巴士都要巡查咯。因為我覺得咧，尤其是巴士啊，基本上咧，佢哋唔會處理，即係或者去睇嗰啲市民嗰啲證件夠唔夠長者嘅年齡啊嘛。咁， 嗯， 變咗咧你巴士嗰啲咧，變咗真係好多人用啊，都唔會話俾人捉到咁樣，同埋個處罰要即係要。贵咯，即系你而家好似话2000咁，你咪罚够佢10000咯，一捉到咁嘅嗰啲人咧，就可能会惊啦咁样。咁同埋咧，即系政府呢啲两蚊咧，我觉得都有啲限制咯，因为你60到64岁咧，政府都鼓励啲人翻工啊嘛，变咗咧如果你限制咗佢哋，即系话一个月规定用几多，变咗咧佢哋唔会话乱咁用啊，或者用啲短途就长搭，即系就坐上啲几蚊车咧，真系好浪费咯，我咁。政府應該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咯，就應該要繼續推行呢個兩蚊優惠咁樣啦。 限幾多先啱啊？因為呢個好似原本嘅措施都係諗住鼓勵出行噶嘛，咁但係你話限住佢哋唔可以用咁多次，即係搭咁多次咁，你應該覺得限幾多先啱啊？又 咁樣你可以每個月或者津貼佢800蚊啊，咁至1000蚊，我覺得合理啲啦。因為你而家政府嗰個即係話津貼啊，交通津貼俾啲人翻工咧，都係咁上下錢咯，係咯。 OK， 好啊，唔該曬鄭先生講到佢嘅睇法啦。电话旁边仲有冯太，早晨，冯太，冯太，早晨， 喂， 系听到听到，请讲。 杜太， 唔紧要啊，杜太，早晨啊， 系唔该。咁咧，早晨，我讲讲咧，即系其实初咧都好开心嘅，谂住就快可以有两蚊搭车，但系而家就令到我哋真系好失望，好失望啦。咁其实政府佢一个藉口就系话，惊啲人滥用。其实以前地铁咧系有一个查飞组嘅，咁，如果捉到佢哋咧系要罚500蚊嘅，咁，其实可唔可以话罚则系再重啲？咁会唔会再有咁多人滥用咧？系咪先？其实呢个系好简单嘅解决方法，唔需要话用呢个藉口嚟到话啊要搁置或者延迟，根本就唔成理由嘅藉口咯。我觉得 即系你从阻吓性嗰度入手，但你自己见到咧多唔多人滥用噶？你自己观察。 其實以前我哋都見過，因為我都曾經喺地鐵，我哋做過車站助理嘅，都見過茶飛組係捉過嘅。咁但係就唔係太多，咁就即係一定有嘅啦。咁其實可以用一啲方法去解決嘅啫，呢個問題就唔需要話。即係令到咁多人，即係我哋其實真係等咗好耐好多年，即係望到頸都長先至，即係都好似就嚟會可以得到啦。但係而家又話各自真係變到我哋真係好失望，好失望咯！真係同埋我哋60至64歲其實已經冇福利制噶啦。咁即係我哋都仲要翻工噶嘛，有啲即係市民都仲要翻工，個車費真係好貴。咁但係我哋翻工其實揾錢唔多嘅，因為我哋都咁上下年紀啦。咁做得乜嘢啊？係咪？好似我哋喺學校做功課輔導嘅老師，咁其實揾嘅錢係好少。加上我都仲想講下第二個問題，政府去補貼嗰啲大企業嗰啲咧，補就業咧，去咗咁多億，但係我哋竟然係，即係我哋老細好好，我哋由一開始學校停課，我哋已經係冇得翻㗎啦，足足8個多月係冇工翻，冇收入，但係我老細都。即係佢都可以即係盡量幫我哋啦，都試下嘗試申請個補就業。但係而家到頭來，政府話我哋係唔合乎資格，仲要我哋退翻啲錢，仲要罰我老細。我哋真係好失望，好失望。即係其實老細係申請咗，係已經係出咗俾我哋嘅。 咁 其實當中有啲乜嘢原因，我哋就真係唔係太清楚。咁即係呢啲咧，即係政府就係幫曬我啲大企業，我啲有錢嗰啲。 好，同阿杜太同阿杜太傾到呢度，佢講到兩樣嘢嘅，第一次就睇嗰2蚊搭車優惠有啲睇法啦，另外都講到保就業嘅佢自己個人嘅一啲情況啦，自己公司電話旁邊咧都再請一位嘉賓啊，一路都係仲係講緊咧呢個2蚊搭車優惠，而家有消息就話咧65歲降到60歲呢一個嘅措施咧，可能會有啲變動，亦都可能話擱置或者延期，未知去到幾時，有啲咁嘅消息咁講嘅。電話旁邊有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早晨。 早晨，早晨，我问。 早晨，胡志伟，点睇啊？而家话即多份报章都有呢个咁嘅消息啦，你自己估系咪都可能真系咁定点咧？ 我觉得呢啲空穴来风就定必有因啦。不过亦都系反映咗就系、是、即系咁耐以嚟，我哋成日都系批评政府就系善财难舍咧，冤枉甘心嘅即系状态嚟嘅。咁你会见到就系、是、连可能。大部分香港市民咧都會拍手掌嘅，係將嗰個乘車優惠降到2蚊，或者係喺個議會上面跨黨派嘅要求設立呢個失業援助金嘅事情，其實政府咧呢啲都係會即係拒諸門外嘅。咁呢個係好反映到成個政府嘅施政態度嗰種堅離地嘅情況咯。因為佢而家冇將香港市民眼前所面對嗰個困難係擺喺佢成個施政裏面首要解決嘅事情，然後就只係一路就將即係畫餅充飢，就話哎呀，我將來咧就明日大魚就點樣起樓俾你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咁其實呢一個好明顯咧，就係即係係一個倒行逆施嘅做法嚟嘅。咁所以我諗香港市民好，我哋當然係非常非常之失望啦。即係特別就係呢個係開自林鄭自己口中嘅一個可能係。有少少有機會挽回到佢自己嘅民望嘅一個係即係得政嘅時候，反而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係被取消嘅話，咁我覺得只會係令到佢同社會之間嗰個嘅距離同鴻溝咧係越拉越闊嘅。 頭先你話都可能有機會挽回到少少佢嘅一啲民望，係咪都見到其實市面上都比較期待呢一個嘅措施，或者根本爭議性唔係咁大咧？ 我覺得有爭議性唔大嘅，呢第一點。第二個，就算有爭議都好，都唔係個原則問題，只不過係施行嘅細節。譬如話有啲嘅爭議就係話會唔會係影響到喺繁忙時間嘅一啲乘車上面嘅係節奏啊、秩序嘅問題。咁但呢個係好技術性嘅問題啦，係咪？但係而家就係將個技術性嘅問題，所謂濫用嘅元素呢，就放咗喺嗰個問題作為一個嘅藉口，就話我要取消成個嘅係即係原先構思當中嘅係60歲即係至64歲呢一段咧，都會獲得呢個乘車優惠嘅安排。咁我自己覺得呢個亦都係好典型。當而家現時嘅政府咧，佢喺做事嘅時間咧，其實就往往就要倒果為因啦，就將一啲嘅係藉口咧係擺上台。而呢啲藉口咧，其實根本就說服唔到群眾，係覺得合理地可以係即係。 取消或者係夾硬推動某啲嘅政策嘅理據。咁呢一個我相信亦都係正好證明咗，就係點解特區政府嗰個民望咧係每況愈下，亦都係咁多香港市民咧係俾特區政府嘅管治零蛋呢一個嘅係情況。 但講到雖然是技術性的問題，要解決可能都真的要一些時間，又始終都是公帑來嘛，不可以出現一個濫用的情況。如果要去到明年年底才落實，又是不是合理呢？ 我自己覺得那個問題第一已經提出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而那個的如果他真的覺得有濫用要處理的話，咁係咪要正式同個社會講清楚個濫用嘅方法係要係咩地方要點樣處理？咁但係我自己眼見嘅情況就係呢啲所謂嘅濫用都係砌詞嚟啫嘛。因為嗰個濫用嘅意思其實係咩嘢呢？係講緊就係影響到市民嘅出門嘅係即係節奏，譬如話喺繁忙時間都有好多人用呢個兩蚊食者優惠，變咗就係令到原先好擠迫嘅係即係上班嘅係行車需要係更加擠迫，還是係其他嘅狀況咧？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冇説明清楚啦。第一點，第二個就係話，其實當你天地初開推動呢個65歲以上有兩蚊乘車優惠嘅時間，其實呢啲都係已經預示得到嘅事情況嚟嘅，而我是會睇成就係你調翻轉睇呢個兩蚊乘車優惠係從一個公共政策角度嚟講係扭轉緊，就係話喺個公共巴士嘅服務上邊咧，係佢可以係藉著呢個兩蚊乘車優惠嘅時間，係挽回佢喺嗰個交通工具競爭上邊嘅一啲劣勢。咁因為咁樣樣嘅話，其實呢一個對平衡各種交通工具嗰個嘅需要嘅需求咧，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公共政策上面討論嘅好處嘅。咁但係似乎政府嚟到呢個位嘅時間，突然之間就講嗰所有嘢都唔計數嘅，淨係計錢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亦都再諗，錢係咪真係對個政府嚟講係一個好沉重嘅負擔咧？其實亦都比之你抌錢落鹹水海嘅一啲巨型嘅係大白象工程嚟講，真係亦都係微不足道嘅事情。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政府對於每一個香港市民所應該要獲得嘅一啲係支援啊，一啲嘅係即係比較上係後代嘅事情咧，係非常非常之孤寒嘅。但係將我哋啲資源咧係送過去俾大公司、大財源、大白象嘅話咧，就係、是、毫不留手。你好簡單睇國泰嘅事件就已經見到啦，200多億送咗過去之後，其實換嚟嘅都仲係有8000多個嘅係全球財源，5000多人喺香港。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你都證明咗政府係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工程即係雖然有啲可以比較涉及大筆錢啦，但係都係一筆即係一嚿錢咁完咗就冇啦。咁但係講緊譬如而家呢個措施係一個經常性。 羅文，工程完咗嘅話咧，後續嘅係管理維修嘅費用都係絕對唔少嘅。而家你嘅係即係譬如港珠澳大橋年年蝕錢嘅話，嗰條數你估細咩？年年蝕咗錢，可能都足夠係冚咗落去呢一個嘅係即係俾香港市民每人2元嘅咯。咁所以從呢啲角度嚟講，政府計呢啲數嘅時間咧，就好似你所講啦，佢就係覺得就話工程嘅嘢過咗就算數，所以佢就會睇成就好似一筆過嘅開支，但係佢喺個過程裏面係唔計算，即係衍生嘅一個係經常性嘅營運成本，甚至就過程裏面，如果你嘅計算錯誤嘅話，蝕本嘅情況點計數？咁但係佢又喺呢啲位咧，佢推落去就話佢會產生界外嘅經濟效益，所以其實官字兩把口啦。所有說話都去講，總之佢諗嘅嘢就啱曬，其他人講嘅道理咧就全部都係錯嘅。而家就係呢一種嘅政府嘅官場寫照。 好，唔該曬胡志偉講到佢即係對今次呢一個消息啦，有啲嘅睇法啦。胡志偉咧就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嚟嘅，繼續爭取時間聽下唔同嘅聽眾嘅意見先。有梁小姐喎，早晨。 Hey, 你好啊，新聞你好，早晨啊， 請講。 咁咧，我就覺得咧，揸數嗰人真係要持家有道咯。咁其實咧，佢如果佢兩蚊咁車錢咧，我就覺得好似而家，比如我打620啦，佢咧賺暫停嘅。但係咧，如果我哋以前咧，計算一下邊間巴士公司，我呢段路係最平車錢，我就上嗰架車噶嘛。但係而家就唔係兩蚊，好多人咧就俾即係10多-20元嘅我呢程車，佢兩蚊上咗去，政府要補貼成10多-20元，咁。如果你話可唔可以60歲個個都有份，就1/3，咁變咗咧，我都會好多人可能會計算翻，我要俾咁多錢，我搭翻區內嘅車，咁一嚟就唔需要暫停， 哇，暂暂停呢，我都想高官去搭下巴士。我呢停车成两个钟暂暂停。所以我冇办法，咁我就去嗰度。如果暂停嘅时候，就是因为好多搭两蚊，佢上去两个搭，一个站就落车，佢唔会揀巴士去搭。咁同埋呢，即係另外就係佢冇得话有时去到尾程嘅车呢，咁佢都系个车钱系减咗嘅。但佢减得嚟呢都系贵过搭返区内嗰啲车嘅。咁又系，总之去到边度都系暂暂停。 嗯，好啊，唔该晒梁小姐，即系讲到有啲搭车嘅情况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吕女士，争取时间听埋你先，吕女士。 系啊，我嘅意见同佢哋都系差唔多啦。 嗯， 我觉得咧就即系总要睇证件添，同埋你知而家出得街又翻得工嗰啲都系精拎噶啦。佢连show多张卡啦，嚟到拍啦，咁啊show埋个 pass 俾人睇下咯。 嗯， 咁除咗地铁比较扭旧啲， 即系两样一齐show出嚟，你 系啊，即系你搭巴士咁，你拍张卡嗰阵时，你俾个司机睇一睇咯。咁起码呢个系心理上嘅阻吓嘅啫。 但港铁咧，港铁就唔 系啦，除咗地铁扭旧啲，咁头先个小姐讲咗啦，要派一啲即系巡查嗰啲咯。可能你一定系查唔晒噶啦，咁所以一定要罚则重，有阻吓作用。 嗯， 咁你可能你罚一次你又真系搭十年都补唔翻嘅，咁咪多啲人俾人罚过，咁啲人就惊噶啦。 嗯， 吓，咁同埋嗰啲公共机构咧，我都觉得咧，咁佢哋咪都有个义务咧，即系咪个政府补贴翻俾佢哋，唔系要补贴到足嘅咧？咁佢哋都要付出啲噶嘛，俾个牌你，有啲公众责任。 嗯， 系咪啊？即系例如我搭十蚊车嘅，咁我俾两蚊你，嗰八蚊，咁我唔系要俾翻八蚊你，我都可能最多俾两蚊你，俾六蚊你嘅啫。 嗯， 吓，咁你愿意就申请，你又续个牌。 嗯， 吓。 Okay. 有翻啲即系即系责任心咯，即系你唔系净系政府负责嘅，你申请得做呢个公共机构、公共交通工具，你都有呢个责任。 嗯，好啊，唔该晒吕女士。不过头先嗰个讲法可能都要有涉及更加多嘅计算啦，咁啊，咁啊，而家呢个消息就话唔知系即系真系搁置啊，定系会延后啦，咁啊，再睇下进一步嘅消息啦。星期六咧，星期六问责都有罗志光局长上到嚟嘅。 最高阵风分别系每小时64、55同埋6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商报报道，金管局昨日表示，与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的北向通和南向通，计划各设1500亿元人民币单边总额度，以及1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额度。计划实施的初期会先涵盖中低风险、非复杂性的理财产品，细节确定之后将会适时公布。局方发言人指，跨境理财通一如其他的互联互通计划，会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启动，并根据实际运作情况不断优化。与港澳三地监管机构正以务实谨慎、风险可控的原则制定落实细节。商报报道。 信報報導，新一批的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今日開始接受認購，由於保底息率有兩厘，市場預期反應理想。雖然認購期和螞蟻集團招股的時間或者有相撞，甚至有部分資金會流向螞蟻，不過整體而言 iBond 最終仍然可以錄得超額認購，並且有望加碼。市場意見認為申請5手到10手會較為適合。是信報報導。 苹果日报报道，国泰航空裁减5300名本港员工，并且大幅削减空中服务员和机师的薪酬待遇。有临近退休的国泰空服员质疑，新约之下被减薪和改工公积金，连带退休金亦都缩水15至20几万元。有资深空服员酝酿集体罢签。劳工处寻日收到70宗涉及国泰裁员的查询，但未透露详情。根据国泰的机舱服务员新合约，所有职级的基本薪酬和飞行津贴都会封顶，并且要减薪14%至36%不等。 国泰管理层寻日晏昼同员工举行网上会议，历时大约45分钟，空服员关注退休金会否缩水，但系管理层未能够清楚交代。苹果报道。 明報報導，英國政府昨日公布300万合資格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香港人和家庭受養人，明年1月31日起可以申請新的移民計劃，計劃不設限額，5年期簽證申請費用是每個人250英镑，2年半期限的簽證申請費用就是每人180英镑。英國駐港總領事何恩德昨日說，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明顯削弱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這個獲取英國國籍的新移民方案是英方對香港人許下承諾的一部分，英國隨時歡迎 BNO 公民和他們的家屬前來英國。明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南韩政府安排儿童和长者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但近日接连有人注射之后死亡，直至昨晚已经增至28人丧生。当局说未查明死亡事件和疫苗有明确关系，认为可以继续接种疫苗，但是南韩医生组织就呼吁当局暂缓计划。文汇报报道，本港卫生署就指，现时未有南韩生产的疫苗在香港注册，暂时未见本港疫苗出问题。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指，流感疫苗引发严重副作用的情况过往较罕见，南韩今次出现的事件不寻常，估计问题涉及当地因素。分别是经济和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今日起放宽本地游旅行团人数至到最多30人，已经有旅行社成功组成第一个本地团，可以即日出发。团友会先品尝米芝莲点心店，之后再游览海洋公园，一共有7个人报名。业界表示，限聚措施放宽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报名参加前往新界绿色景点的本地团亦都十分踊跃，每日分别有40-50人参加。另外有旅行社就协助市民包船出海，参与环港游活动。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启德和东涌商业地相继流标，既有地皮本身先天不足，亦都同香港的大环境变化有关。而目前香港的经济环境，大部分大型商业地皮发展项目未必能够吸引发展商参与。社评话，当局应该因时制宜，考虑将部分商业地改划作住宅地，又或者改作办公室及数据中心混合用途，吸引发展商入标。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国务院引发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办法，为香港法律界人士北上服务打开机会之窗。社评说，预计类似的大礼包将接踵而来，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接二连三出台，是从更具体方面推动香港前进。大公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话，金管局昨日透露，跨境理财通将各设1500亿元人民币单边总额度以及1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额度，具体细节在确定之后会适时公布。时评话，互联互通实施的成功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两地市场不断加强合作是未来发展趋势，亦都是香港不断提升金融优势的绝佳机遇。商报时评。 《蘋果日報》的評論說，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撰文指，美國一直認為中國變得更加自由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是自從193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失敗，亦都直指國家主席習近平自視為史泰林繼承者，試圖主導全球話語權。評論說，中美的價值觀和利益衝突再沒有調和的餘地。《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都系啱啱清理好啫。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塞到黄大仙中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咁但系散紧嘅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泰安街咧，慢线都系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太古城，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泰安街啦，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塞啦，龙尾去到太古城。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尤丽村，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嘅。咁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都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咧喺九龙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咧一段都系慢车。咁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啊有少少塞嘅，龙尾排翻去丽城花园。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扫管笏一段都系车多。象鼻山路落去荃景围咧，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塞嘅，龙尾象山村。而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新污水处理厂。就是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的是就是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都是塞，现在车龙排回去城门隧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开心日报全新配搭，十月十九号开始有得听。 开心教室由我黄桂林主理，每个星期会找一个热门课题一起学习，变成为大家的生活教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颖、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2020年10月23日，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一宗本地个案源头未明。 证监会向高盛亚洲罚款 3.5 亿美元，历来最高金额。 潘晓颖母亲称，愿做中间人落实陈同佳赴台安排。 法国、意大利确诊个案创新高，法国扩大宵禁范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十四分翻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嘅。过去一个钟头咧，同大家咧继续讲紧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嘅措施啦。有啲消息就话啦，而家系咪65岁下降到60岁呢个嘅计划咧？消息就话可能系搁置啦，或者冇咁快出到啦。有啲可能话要去到出年年底。咁当中亦都咧系涉及唔同嘅原因嘅一啲消息系传咗出嚟噶。有啲就话系涉及嗰个嘅开支比较大，有啲就话可能有啲技术性嘅问题，讲紧系咪滥用啊嗰啲要再处理一下咁样嘅。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梁女士啊，早晨。 早晨啊，阿萧生。 系早晨， 我觉得咧，嗱喺几年前咧，嗰啲两蚊优惠咧系俾65岁，星期三好似系星期三两蚊，其他系半价。咁样你而家60岁系鼓励啲人出去工作，咁佢已经有份工啦，咁我觉得唔应该俾两蚊，俾半价啦。咁佢哋咪有一个层次咯，65岁同60个距离个分差系唔同啦。咁而且你话政府开支大，咁啊系嘅，两蚊咧，其实而家人口老化都好犀利嘅，有啲人真系懒搭车。 譬如有啲十幾蚊車，咁佢又搭幾個站，佢又上咗去，咁樣我覺得又係好唔係幾啱。咁我覺得俾半價就會合適啲啦。嗱，咁佢又有工作咯，咁佢又要去搭車，咁又有半價，咁其實有個優惠，好開心噶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啲優惠，我已經好開心啦，唔使一定要去同人哋兩蚊咁樣咯。 如果佢哋退咗休咧，已經六十歲，咁係咪兩蚊會反而好啲啊？又？ 咁唔紧要啦，人哋之前已经系六十五岁咯，咁你何必又要去自己又要特别俾人哋更加优惠呢？我觉得唔需要咯，而家六十岁嘅人好精神㗎、 哦、 有啲都好有工作能力㗎，咁我觉得俾半价我觉得大家都开心，政府又唔使损失咁大或者开支咁大。 系咪都会担心嗰个财政问题？我听你咁讲。 系啊，即系两样都有啦。而家个时势真唔系咁好咯，咁大家体谅下啦。咁你六十岁咧，又你有冇工作能力都好啦。咁你有半价，我觉得都好开心。以前咧半價嘅，咁假期咧就兩蚊咁樣咧，即係咁樣咧，都我覺得都唔錯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再聽一位聽眾啊，有馮女士，早晨。 我都贊成頭先嗰個女士咁講咯。咁既然你有工翻係咯，你俾翻一半，咁你以前冇嘅喎，你冇咗有一半啦，咁啊咩都唔使，其實攞到咁盡嘅。咁而事實上個市道真係唔好，咁你有啲政府啲公帑都留翻嚟，真係有必須用嗰陣時，咁你又唔可以講話有啲咩基建嗰啲又要剩。咁你唔係有啲嘢係做呢樣唔做嗰樣㗎嘛，你可以樣都可以做到㗎，即係你睇點可以做得好啲咯。 即係你都， 我覺得如果你。我贊成，即係話喺半價都唔錯啦。咁佢起碼頭先你哋好多人講話嗰啲咩搭幾個站啊，搭啲貴價車，咁起碼佢自己都要付翻啲，咁佢都要考慮一下啦。唔係完全唔使俾嘅。 但你係咪都好擔心呢個經濟狀況之下有個 咁大筆錢？你真係唔知會 last 幾耐㗎，真係係嘛？你唔可以鬧林鄭，唔係林鄭做，你邊個做？即係無真無線，神仙難變㗎啦。你揾個鄭林出嚟做會好啲咩？係咪啊？有啲人講嘢要負責任，個市道係確實有問題嘅時間，你唔可以咩都賴政府嘅。 OK， 好啊，唔該曬。 而家嗱，咁好似一啲病毒，咁你叫所謂天災又好，人禍又好啦，呢啲係估計唔到噶嘛。咁你覺得邊個特首上場會冇呢啲事發生呢？ 你自己本身有冇受惠呢個政策，或者就嚟受惠，定係都有一段時間啦，都冇咁快。 嗱，我59噶啦，係咪先？即係我出年咁，即係如果有咧好咧，但我啲做人就唔可以咁自私嘅，嗰個唔可以為咗到我有咯，咁我嘅盼望幾年，我從來都我覺得呢啲係即係有固然之好，如果個社會環境係好嘅，政府做得到，咁啊梗係歡迎啦，得開心啦。但係呢個市道唔好，我覺得如果你有份工。咁你已經可以即係揾到份工，其實都唔錯啦。咁你自己都付出少少，咁頭先嗰個人講得幾好，俾一半都好啊。咁起碼杜住租都話咩貴價車，搭兩個站要平嘅唔搭，都要搭價貴嘅。咁起碼佢自己俾翻啲，咁你都要付出翻啲。 好，唔該曬啊，馮女士啊，仲有吳先生，早晨。 係早晨，我係長者嚟嘅。就我而家我用緊嘅八達通同埋長依個長者卡咧。我首先咧，我要將我嘅資料寄去呢個社會福利處，社會福利處咧到我生日前一個禮拜咧，佢會寄翻張長者卡俾我，即係單係一張長者卡嘅啫。咁然後咧，我就走去呢個地鐵站買張八達通，可唔可以咁樣做法咧？由地鐵站發一啲空白嘅未充值嘅八達通卡俾呢個社會福利處，由社會福利處咧發長者卡嘅人士咧，佢會喺上邊咧。印齊曬所有嘅那個姓名啊、相片啊、依、這個年月日啊嗰啲資料擺曬張卡嗰度，變咗喺我做長者嚟講咧，我收到張卡之後，我去地鐵站，我只要咧交咗依、這個長者交咗嗰個費用，就可以開通張卡。而嗰張卡咧喺我嚟講，我唔使帶兩張卡出街，又可以杜絕到啲人濫用購買到嗰個長者八達通咯。即係個程序上可以做得到啫嘛。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都。 提咗啲橋啊，不過唔知就做唔做到啊，即係都係想處理翻嗰一個嘅技術性問題啦。而家話係咪即係因為濫用而有機會令到即係消息所講啦，即係嗰個計劃啊冇咁快推導出嚟咧？咁樣呢個兩蚊乘車優惠去到60至64歲呢一個計劃。咁啊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就係講緊咧疫情方面啊，尋日就話咧新增11宗嘅新型嘅冠狀病毒嗰個確診嘅個案啦。咁其中一個個案咧都幾令人哋關注嘅，咁就話呢一位咧住喺東涌嘅38歲女患者，佢9月中嗰陣咧就去過歐洲，去過意大利啦，去過瑞士啦，咁翻去香港咧就做過家居檢疫14日嘅，咁啊期間有兩次檢測咧都係陰性，咁29號啊講緊係9月29號嗰陣咧就係檢疫完噶啦，但去到10月9號咧中間隔咗成10日左右啦，就先至出現咧低燒，去到19號啦，10月19號咧就直情冇埋味覺添，咁跟住咧就再做檢測先至確診嘅，咁啊呢個就令人問啦，啊究竟呢一個係咪即係叫輸入個案咧，定係本地感染似多啲咧？咁請位專家同我咧一齊傾啊！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係早晨， 早晨梁子超，聽完呢個個案你自己點睇啊？係咪都似係本地感染多啲啊？ 因為佢嗰、那個去歐遊嗰段時間咧比較隔得遠咧，咁就如果佢最早可能出現病徵嗰日咧，即係如果你信佢九號嗰真係新冠肺炎嘅病徵咧。咁就都隔咗成佢超過咗14日，差唔多20多日咧。咁呢個潛伏期係相對係比較係長嘅，即係話係通常我哋都係大部分應該都喺14日內啦，但係間中都可能有啲去到20多日都有喺文獻上都有嘅。咁呢個可能性唔能夠排除，但係機率應該相對低啲。不過實際上佢係因為呢個新冠肺炎最大問題咧，就話我啲病徵咧其實唔明顯，又冇乜特殊性，所以有時咧你係問翻佢啲病徵之後咧，有時究竟你問到啲病徵係咪真係佢嗰陣時係發病咧，其實都係未必肯定嘅。佢話佢嗰陣時九號可能有少少輕微嘅病徵，咁都唔知即係話係咪真係係相關嘅。咁就當然啦，佢後面嗰啲，譬如19號嗰陣時嘅病徵就比較上份人冇咗味覺嗰啲咧，跟住佢又確診啦。呢、這個我諗佢嗰個相關性嗰個可能就會係比較肯定啲。但一般嚟講又好少，即係話你呢啲咁嘅味覺、嗅覺嗰、那個，即係話個遲咗嗰個發燒咁多日先出現嘅，好多時係調轉嘅，就多啲啦。咁就變咗。實際就係佢幾時發病咧？呢、這個個案都唔係太清楚，反為要睇咩都要睇佢真係做緊個抗體，究竟抗體出現咗未？第二樣嘢就話睇佢嗰啲嘅幾個啲緊密接觸者咧，究竟係幾時發病？如果有呢方面嘅，有冇病咧，同埋幾時發病咧？如果知道呢啲咧，其實可以間接推論咗呢個病人可能最有可能係幾時係發病嘅。咁同埋佢嗰個傳播期大約喺邊段階段呢、就可能好過而家咁一個咁長時間呢，你都未必真係能夠掌握到佢邊段時間先係一個最可能嘅傳播期呢。變咗我哋除咗追蹤嗰啲緊密接觸之外呢，就唔容易追蹤佢去咁多食肆呀、咁多地方嘅嘢。譬如你一個簡單嘅呼籲咁、那個譬如一般嘅市民都唔知道究竟即係話去唔去做檢測好呢，喺咁嘅情形呢就係即係唔係太理想。反為如果有進一步消息呢，係譬如話個抗體係究竟出現咗未，咁估計佢會唔會係已經係發病係超過譬如一兩個禮拜呢，咁同埋就係話佢嗰啲嘅接觸者嗰啲會唔會有啲好早已經有病徵呢，即係話佢可能係已經好早已經傳開咗出去，或者係受到感染呢，咁變咗你可能追蹤嗰段時段咧，能夠集中啲，譬如話係一個比較合理嘅短時段，嗰譬如一個禮拜左右到咧，咁可能入邊去過嗰啲嘅一啲嘅高危嘅地方，尤其是餐廳啊、一啲嘅按摩或者其他地方咧，嗰啲接觸者追蹤可以就會做得緊啲啦。咁就變咗可能有機會會係減少咗喺去社區傳播嘅風險。 见到话佢有个仔仔啊，咁就话佢10月16号都开始有咳啊，咁但系就仍然翻学啊，咁你自己觉得个风险有几大咧？其实 嗱，最紧要睇佢系咪确诊先。如果佢系确诊嘅，呢个当然系唔理想噶啦。 因為其實呢個新冠肺炎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嗰啲病徵咧係即係話係好普通，同埋咧好唔明顯。有陣時咧，究竟係即係話點提高？即係唔淨止嗰、那個，即係話我哋係要即係話係醫療嘅醫生嗰啲要提高一個所謂嗰個對呢啲病徵嗰個嘅一個警覺性咧，係將嗰個門檻係降低。其實咧，個病人本身入面咧，其實都如果佢有啲特別風險因素嗰啲咧，其實或者佢係有啲特別嗰啲嘅外遊啊，有風險因素啊，或者有其他嘅啲，譬如話係接觸到嘅可能潛在接觸嘅歷史嗰陣時候咧，其實佢都可能係要將佢嗰個譬如話個警覺性再提高啲，然後話一啲輕微病徵嗰陣時候咧，可能都避免去從事一啲高危嘅活動啦。譬如話你係懷疑可能有事嗰陣時候，我諗盡量都唔好去啲餐廳食嘢啊，唔好翻學啊，唔好做好多呢啲高危活動，可能呢會幫助降低咗嗰、那個呢、這個傳播風險。 另外咧就大家都有留意啊，流感針咧之前都話有短缺啦，咁啊見到咧政府尋晚就宣布話會增購呢個疫苗啦，咁啊都分階段咧會向一啲私人醫療市場咧會提供供應10万劑嘅流感疫苗嘅。咁啊呢個咧同時亦都見到咧，即係喺南韓方面咧見到有啲打完流感針之後，亦都出現一啲死亡嘅情況啦，去到尋日就話有25人死亡，咁但係咪真係兩者有關係咧就未知嘅。不過就見到南韓醫學協會咧就有個記者會就話建議暫停接種呢個疫苗一個星期。你點睇其實打完呢個流感疫苗之後有即係廿幾人死亡呢個情況喺南韓？ 嗱，我諗呢個情況就係、是、有啲即係話係即係話有啲唔尋常嘅，因為佢似乎咧。就是今年佢呢個突然之間咁短時間內大量呢啲個案浮現咧，同以往佢哋嗰個情報咧分別好大。因為以往據佢哋啲外媒嘅報導咧，可能佢以往最多嗰啲嘅情報，啲死亡個案可能都係有一年嘅咩2005-2006宗到。咁其他啲可能係2-3宗到。今年就突然之間咁多，究竟點解咧？因為你大部分雖然話好長者多啫，但大部分有長期病患嘅，或者係有啲即係話係即係當時係有啲特別嘅，即係話啲高危因素嘅人，有啲高危因素嘅人咧，你就可能個死亡率係會高啲。但係調翻轉頭，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佢哋喺啲譬如垂危病人，或者係當時有啲譬如話係發燒啊特別唔舒服嘅病人，一般佢又唔會打針。咁如果你話突然之間即係話係打完針冇幾耐突然之間死亡嘅一個風險又唔應該係太高嘅。咁究竟今次嗰個突然之間點解多咗咁多情報呢？會唔會係因為係最近嗰新冠肺炎嗰個有啲嘅大家對呢樣嘢關注啊？或者係即係話係第二樣嘢就係話會唔會係即係佢有一個個案係17岁嘅一個譬如細路咧？佢入面打完針之後個即係話係死亡嘅原因都唔係確定嘅，會唔會引起一個特別關注咧，而令到個情報急增咧？咁呢個唔能夠絕對排除。咁但係始終嗰個個案數字咧係唔尋常地多咧，咁我諗佢都係要當局都要真係睇睇呢啲個案入面嗰個死因啦。咁同埋入面咧就係究竟揾唔揾到個原因，解釋到點解今年突然之間咁多情報咧？而呢啲咁嘅情報入邊，可唔可以用一啲譬如話呢啲啲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啲偶然突發嘅死亡嗰度嘅即係正常死亡嗰個嘅風險嗰個率咧嚟到解釋到咧？ Okay. 因為你如果純粹話咧揾唔到關係。而是那個公眾呢識不到，而呢就找到另一個合理的解釋原因。 OK， 好啊，跟我梁子先談到這裡先了。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有報道話，兩蚊搭車優惠措施門檻由65岁下降至60岁，或者會因為經濟環境而擱置或者係延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強調，如果報道屬實，他感到憤怒。七月的時候，民建聯曾經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會面，對方曾經說大約今年底接受市民申請，出年推出措施，但如果現在煞停，反映政府沒有口齒，促請政府解釋。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措施并非新政策，只是简单调整年龄的门槛。如果涉及长者八达通有滥发的情况，政府就应该去处理。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在同一个节目说，有关报道已经有几日，但政府一直未有回应，令民怨发酵，形容是不智的做法，促请政府尽快澄清和交代。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和德国正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地位，而美国和俄罗斯主导世界重要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普京出席一个智库的视像会议的时候说，就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而言，中国正是积极朝着超级大国的地位迈进，德国亦都向同样的方向前进，美国以及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作用已经减弱。普京说，如果华盛顿不准备和莫斯科讨论全球性问题，俄罗斯随时准备和其他国家展开讨论。美国和俄罗斯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出年二月到期，美俄代表今年六月开始举行几次的谈判，讨论涉及延长条约的问题未取得实质进展。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俄罗斯黑客近日是试图入侵美国十几个州和地方政府的网络，至少从两个伺服器上窃取数据。官员并未提及黑客活动造成任何的损害，说没有证据显示事件影响到任何的选举或者政府活动，但说有关的黑客组织得到俄罗斯赞助，似乎由2011年就开始运作并从事间谍活动，目标包括美国和欧洲的能源公司、电网运营商、国防和航空公司。美国情报官员早前说，俄罗斯和伊朗试图干预大选，其中伊朗向美国部分选民发送欺诈电邮。财政部宣布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五个伊朗实体施加新的制裁。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九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最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3%。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6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通快递237.8升4毫，亚信科技12.08升6.8，腾讯控股559.5跌4.5，阿里巴巴297.6跌2.4，中国平安84.05跌3.5，建设银行5.8升1.0，京东集团316.0跌7.0，友邦保险78.15跌1毫，美团点评267.2跌1.8。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77，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15， 人民币 6.68， 英镑对美元 1.307，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5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6美元，卖出190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啲电系港中坏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泰安街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喺太古城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泰安街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太古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咁只系近住观景台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城门隧道公路去回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就挤塞。路面情况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挤塞，龙尾在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就在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见到话流感疫苗好多人去打，甚至话救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苗供应一定是紧张噶啦，针对高危群组，我相信一定用晒，咁甚至乎好大机会唔够用 的。可能就算政府订嘅都未必够， 我哋都要有啲优先次序。最重要系院舍啦，其次就系长者啦，第三就系学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0年10月23日，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一宗本地个案源头未明。 证监会向高盛亚洲罚款3.5亿美元，历来最高金额。 潘晓颖母亲称，愿做中间人，落实陈同佳赴台安排。 法国、意大利确诊个案创新高，法国扩大宵禁范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咧，自从上年喺香港因为判呢个嘅盗窃咧系监禁之后出狱咧，到而家都已经成年噶啦。嗱，究竟佢会唔会咧系赴台投案咧，一直都系受到关注嘅。嗱，见到近日咧受害人潘晓颖嘅妈妈咧都多次系公开呼吁啦，咁啊包括就话希望香港希望陈同佳啦可以尽快去到台湾自首啦。佢寻日亦都话咧即系愿意做一个中间人去协调嘅，希望香港啦同埋台湾方面嘅警方咧可以联络佢安排咧陈同佳去赴台投案嘅。嗱，而家咧喺台湾同埋香港都有两边可以话系有即系唔同嘅说法啦。见到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话即系系台湾方面咧系唔俾陈同佳入境嘅。咁啊，重新法律上面咧唔容许港台有一个司法嘅协助。而台湾陆委会方面都会重申咧，即系希望香港政府咧系可以务实咁回应一个司法互助嘅请求。個狀態就好似係膠着啦，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先。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律師陶錦新，早晨。 係早晨， 而家個狀態 兩邊好像即係各說各話咁樣啦，即係你點睇？跟住落嚟會預計會點咧？ 嗱，我諗其實最高原則咧就係希望呢個香港一個女士就喺台灣被殺咧，就係會得到一個公義嘅後果啦，彰顯啦。咁因為香港已經唔能夠再進一步去控告任何人關於呢一個喺台灣發生嘅謀殺案啦，涉嫌謀殺案。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是台灣嗰邊嘅法院係或者檢控嘅程序係唯一嘅指望啦。咁喺呢個原則之下咧，就而家你剛才主持人講咧，就係即係香港政府同台灣政府就大家就各自喺個大氣電波發啲聲明，然後就大家就講一啲即係兩邊好似咧喺度鬧交又好，或者牛頭唔搭馬嘴又好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要坐低傾嘅佢兩家。就點解咁講咧？嗱因為譬如台灣嗰邊就話喂有司法互助咁，但係佢所講嘅司法互助咧係可以有好高層次，至好低層次。佢究竟要求邊樣呢？如果佢真係要求話，特區政府要押送陳同佳上機，咁我諗咧就唔得嘅啊。但係如果陳同佳係自己而家話願意上機，咁而特區政府又同台灣傾好咗，究竟係點樣嘅上機啊？譬如上到機嘅時候，究竟台灣嗰方面嘅警政人員可唔可以喺台灣嘅航機泊喺香港嘅機場嗰度，就已經喺機上面扣留佢咧？如果特區政府話唔得，呢個始終都就係香港地方，雖然你喺飛機上面啊，都有唔係幾好咁啊？究竟係咁啊？係咪香港警察又喺個機上面個品字形咁夾住佢，然後飛到去那個離開香港空域，然後就可以交俾台灣嘅警政人員喺機上扣押佢咧？咁嗱。我講到咁咧，其實已經係我知道咧，因為我係熟悉呢啲程序，亦都知道理解佢哋從過往嘅歷史裏面即係所謂嘅拗過啲乜嘢啦，或者以往嘅先例。咁我係咁嘅基礎之下咧，我知道咧係要商討嘅。你就咁聽我講都知要商討啦。係。咁如果你兩家唔商討，淨係各自喺個大氣嗰度講，咁就冇用嘅。實有排講足十年都未講到。咁所以我第一句，我作為以香港嘅議員咧，我係叮囑。特區政府咧一定要係同台灣商討。如果台灣係強人所難，係要求一啲根本我哋做唔到嘅，你咪同佢講咯。咁亦都可以傾完。如果真係對方係橫蠻無理嘅，咁我哋可以講出嚟佢點樣要求。但係如果調翻轉，佢要求嘅嘢係我哋做得到，而我哋唔做，咁咧我哋就真係對唔住潘媽媽，對唔住死者因為。呢、這個係台灣要審一周中案咧，係一個香港人被謀害啊嘛，係嘛？咁我哋梗係盡量做足有啲咩做，包括埋如果台灣話你香港有啲嘅口供落咗，或者個法庭嘅記錄，而係對佢嗰邊係好關鍵嘅，咁係應該咧係交俾對方。兩年前咧有傾過嘅，當時咧我哋問人攞證據咧，就人哋又俾咗我哋台灣嗰邊。咁到依家咧兩年幾咧，咁香港梗係審曬好多案啊，咁樣又坐埋監啊，咁啦陳同佳，咁咧其實係時間應該要再坐低傾，睇下人哋究竟真係所講台方要求嘅司法互助係到乜嘢嘅層次，同埋係技術嘅問題同埋細節，咁樣先至啱。 但係台方成日而家堅持講嗰個嘅司法互助，咁但係香港就話唔能夠做到，係咪真係一個關鍵嚟嘅？頭先你所講話有一啲嘅證據啦，兩年前都有試過係俾到對方㗎啦。咁而家係咪 台灣俾我哋？係 咯，咁即 係冇俾過對方 啊？係啊，即係台灣俾我哋啦。咁而家嗰個係咪一定要跟翻去台灣咁講，係一個嘅司法互助嗰個嘅制度之下係去做嘅咧？係咪一定要咁？ 司法互助咧，一般嚟講咧就有如果喺呢個案，譬如第兩個層次最重要啦。第一個層次就係拘捕疑犯然後就係交付對方咁啊，即係用呢個角度啦。咁如果你拘捕疑犯咧，咁咧就做唔到噶啦。不過而家好多個疑犯咧，就表面上起碼佢話佢會肯過去台灣啊嘛。咁變咗咧就即係話唔係由特區政府押送拘捕陳同佳，然後 在機上面交給台灣，不是這樣、 嗯、 而是特區政府知道陳同佳是願意上機、嗯啊、他完全自願的，一定要 OK， 然後呢特區政府的警察就陪同他上機。 嗯， 咁至於喺機上邊，即係我所講咧，究竟係喺香港嗰邊，台灣嘅警方喺香港機場裏邊已經扣押佢啦。 嗯， 亦喺個機上邊啊，譬如係當係台灣嘅航機咁，亦或係飛到去離開咗空域咧，咁呢個其實係唔難解決嘅。 嗯， 係嘛？即係老實講但係你一定要同佢對方傾，例如佢對方警政人員可唔可以飛埋過嚟喺嗰個航機上唔落機咧？嗱、 嗯， 咁呢个重要、啊，咁啊，同埋嗰啲口供啊，同埋法庭审讯记录，你喺边度交俾佢咧？点交俾佢咧？嗱、嗯，人哋就交咗俾你咯，两年前啊，咁、嗯、啊，然后香港先至可以去检控啊，可以有个背景啊，交俾个法庭啊，等等嘅嘢啊嘛，同埋我嚟问啊陈同佳嗰个口供啊嘛， 嗯， 系嘛，人哋俾咗证据你然后攞嚟攞埋嗰啲嘅背景资料啊 ，CCTV 嚟到问陈同佳啊嘛，所以陈同佳就俾香港警方一个咁详细口供嘛。呢个系公开嘅嘢嚟嘅，因为喺法庭里边讲咗啦嘛。 嗯， 香港法庭啊， 嗯、 啊，系咯。咁所以呢啲细节咪要坐低倾咯。 嗯， 就系咁咯。 但如果真系唔倾，其实陈同佳系咪都即系我意思系台湾同埋香港两方系唔倾嘅话，陈同佳而家呢刻系冇嘢可以做，真系唔可以有任何方法过到去台湾嘅咧。 啊，你唔倾个结果咧，就系我台湾就觉得喂，咁你系咪你可以自己咁买张机票攞个签证过嚟？咁、 嗯、 香港啲證據點呢？即係喺特區政府嗰個口供啊，係點呢？定話係咪啊？特區政府將嗰份口供俾咗陳同佳，然後陳同佳帶埋過嚟呢？但記住、哦，即係特區政府嗰份嘅口供呢，就係、是、正本嚟噶嘛，佢唔能夠俾咗陳同佳，咁陳同佳搣咗搣爛咗，咁點搞？係、 嗯、 嘛？咁你嗰邊要個就可能要正本噶嘛？系嘛？咁即系我舉例，呢啲已經好細節嘅嘢啦。即係人家對點解話要同話要有司法互助咧？就係、是、如果係要押送相機嘅咧，做唔到喺呢一點嘅啫。其他都做得到嘅。咁你就要同人傾，你係咪一定要呢樣嘢？如果係呢樣嘢，咁你咪公開區嚟講，咁咪即係佢要求嘅做唔到，咁就可以各自鬧都得啦。 嗯， 啊邊個要負責任係嘛？但起碼你要係盡100%嘅努力去試下坐低，知道對方諗乜嘢。對方就知道你諗乜嘢，同埋你嘅限制係乜嘢，係、 嗯、 嘛？就係咁啫嘛。 講嗰、那個刑事司法互助嗰樣嘢咧，即係成日我見到保安局嗰邊咧就話就係、是、因為做唔到，所以當日咧先要有逃犯條例啦，同埋呢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嗰個嘅條例有修訂啦。其實可唔可以喺呢一刻有啲日落條款或者日落安排，係一啲臨時性嘅安排處理咗今次嘅？ 冇用噶，冇、嗯、用噶，因為你知道咧點？你就算你單方面所謂做咗一個咩有日落條款都好啦。 嗯， 因为你始终你是用那个角度呢，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咁都从香港的角度，咁中国主权底下，咁梗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啦。但你咁样写咗喺个法例，同埋系咁样嘅演绎，然后叫台湾嚟到作为中国一部分，就要求中国另一部分叫香港就交个反去中国另一部分台湾咁。 嗯， 咁呢台湾就已经讲上年已经讲咗唔会啦嘛。 嗯， 咁所以你而家再系谂呢样嘢就多余噶啦，我觉得就， 嗯， 啊，就我唔系话呢样嘢你唔可以做乜，你做咗都冇用，啊，咁所以咧、嗯、最重要就系你同人哋倾，就究竟系咩情况， 嗯， 亦的话系好简单啫嘛，即系你譬如话嗱，我唔知啦，我举例，譬如你话哦，原来要签一张协议，个协议咧就唔系讲交反啦，就净系讲证据，咁我俾一份特区政府警方嘅一个正本嘅陈同佳口供你。 嗯， 咁你用完俾唔俾翻我先，系嘛？咁、 嗯、 你咪可以讲交付证据要俾翻咯，有个承诺咯。 嗯， 即系我举例啊，系嘛？嗱、 嗯， 咁简单就一样嘢啫嘛。你而家讲呢个案件咪特别 tailor made 就系特登订组啊嘛，就可能系讲呢样嘢啫，系咪先？ 另外就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陈同佳就仍然喺安全屋啦。咁啊，见到有消息咧，就话当局已经安排咧，俾陈同佳系离开安全屋嘅计划。咁啊，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咧就会离开噶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安排咧？而家政府就仍然安排佢喺安全屋啦，就话一两个月会俾佢离开。咁系咪搞得成将佢去到去台湾？如果系移唔到佢过去，送唔到佢过去嘅话，咁佢离开咗安全屋，咁你又点睇咧？不过呢个消息嚟噶啦。 唔系嗱，我咁谂啦。如果从特区政府嘅角度咧，佢就话陈同佳是一个自由人啊嘛。 嗯。 咁但系原来佢又系一个系住喺安全屋嘅自由人、啊。咁又咁佢可能个评估，我唔知佢点样评估啦。佢评估可能系话哦，客观地咧， 佢覺得客觀地咧就係陳同佳有機會危險嘅。嗱，記住住得安全屋咧，一定係好高度危險先會住安全屋，因為安全屋好矜貴嘅，好多幾更人嘅嗰啲警察嚟到保護你嘅，係咪？咁你嗰個人亦都變相失去咗自由嘅咯，因為你唔能夠亂咁，你係處於危險當中啊嘛。你又唔可以同人，又唔可以叫人哋探你，因為咁咪暴露安全屋嘅位置。你出街咧，你想話食個早餐買翻嚟俾你咯，係嘛？咁你變咗你即係咁好啦。咁而家個問題啦，咁佢可能係要去申請嗰個簽證嘅。舉個例，咁而家就我哋睇到就好得意就係阿管牧師就話攞住阿陳同佳身份證就同佢去申請。咁你知道咧，而家就算你普通嘅我唔知旅行嗰啲簽證。使唔使一親自去啦？我以前要台灣簽證唔好落地簽嘅時代，我就自己要去嘅。咁但可能而家係咪一定要自己去？我唔知啦。但係你而家咁特別係講緊一個投案簽證啊嘛。咁你人哋可能會想問你陳松佳，咁你嚟做乜投案，同埋你有啲乜嘢問清楚個來龍去脈嗰啲嘢噶嘛？咁點會啊？管牧師帶個身份證去簽到證啫？我就拗曬頭啦，係嘛？咁所以即係我諗呢樣嘢咧，就係、其實特區政府可以同埋台灣傾，所有嘢傾曬。如果要嘅，咁佢咪特区政府嗰啲警察，因为佢保护啊嘛， okay. 就离开安全屋，就去到某一个时间特别，可能嗰、那个台湾办事处就例如佢收五点嘅，我唔知收四点五点啦而家，咁佢咪做多十五分钟，咁咧就冇晒人啦，咁佢咪陪佢上去由五点做到五点半六点，咁咪得咯，咁咪安全咯，系嘛，咁佢咪可以可以问佢嘢咯，系嘛，就唔使话而家又离开就危险、啊。然後跟住第二個人同佢申請咁咧就我覺得就我唔知道台灣要求乜嘢啦，不過你從常理嚟講呢個都比較怪啦，係咪？ 好啊，同阿陶謹申傾到呢度啊，陶謹申就立法會議員嚟嘅，都係一位律師，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商人與煉金術師之門係一個講述時空穿越嘅故事，而關於時空旅行嘅作品。往往都离不开一个问题，回到过去是不是就可以改变历史呢？继而就无可避免地进入了祖父悖论和命定论的死胡同。但姜峰南对于这个无解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同时合乎逻辑和人性的解答。 商人与炼金术师之门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商人阿巴斯请求店主让他回去20年前，但是阿巴斯需要的年门远在开罗，虽然店主再三强调过去无法改变，但阿巴斯仍然马上跟随商队出发。 原来在20年前，阿巴斯因为一单卖卖奴隶的生意和反对速奴的妻子大吵了一场，他一意孤行上路，怎知妻子就在清真寺倒塌意外里面离世，令到他歉疚半生。 阿巴斯花了2个月才抵达开罗，穿过连门成功回到20年前，他必须找紧时间回去巴格达，但是路途险阻重重，不是遇上沙尘暴就是强盗。当他到达巴格达的时候，清真寺却在前一日冧了。阿巴斯行尸走肉地踱步去到旧居，一个女子上前问路，原来正正是照顾他妻子的护士。护士告诉阿巴斯知，妻子临终之前托他转告丈夫，虽然生命咁短暂，但是同阿巴斯一起的这些时间他过得非常幸福。阿巴斯听到之后泪流满面，这么多年来的煎熬终于得到解脱。 时空旅行的意义不是在于要改变过去，而是对过去的苦难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得到救赎。故事的结尾又好巧妙咁样连接翻整篇小说嘅开端。 身无分文嘅阿巴斯冇办法翻去开罗使用连门，佢游荡嗰阵俾卫兵逮捕，于是向巴格达王讲述呢一段奇幻历险，使到整篇小说好似往返连门一样微妙地循环。 一个短篇小说包含咗四段扣人心弦嘅故事，每个故事又互为因果，唔单止富含哲思。文句仲满日诗意，我觉得姜峰南是真正的科幻小说大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呼吸》，作者姜峰南，由鹦鹉螺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最近見到有啲的士業嘅團體咧，就話的士嘅保險年年都加，咁佢哋咧就有個提議，就話向咧的士嘅乘客每程都額外收一個嘅保險附加費，就話6蚊嘅。請一請佢哋嚟講下先。有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早晨。 好啊，你好啊， 早晨，周生，係啊。點睇啊？而家係咪話你哋個保費好犀利，所以要有一個6蚊嘅額外費啊？係點解嘅？原因係咩啊？ 其實咧應該係咁講，其實咧保費加咧就其實已經發生咗兩年前㗎啦。咁、但係之前加咧就可能係每一年加1000、2000。咁但係近呢一年咧，嗰、那個保費嗰個加幅咧，同埋嗰個意外墊底費嘅加幅咧，就以倍咁升，所以令到我哋都震驚。咁啊一份保單咧，以前咧由27000嘅全保咧就升到42000啦，咁啦，另外就嗰个垫底费，即系话你发生意外，另外额外要俾保险公司个垫底费咧，就由12000啦，去到27000啦，咁不等啦。 嗯，但系用咩理由去加咁多噶？ 佢一味就话输咗亿几啦，即、就、系、是、一年里面吓， 嗯， 即系保险公司俾出嚟嘅数就俾经保监俾出嚟嘅数就。就咁，你話而家嚟緊頭半年都輸2000-3000萬。 嗯，咁我見你哋就話有個額外嘅6蚊個保險附加費啦。咁啊，亦都係同政府嗰邊運輸署啊等等民防局嗰邊有傾過嘅。咁呢個係咪都有機會會落實嘅呢、這個？ 其實我唔敢講落唔落實就，但係就即係我真係唔申請嘅就一定唔得啦。申請咗又希望政府可以特事特辦啦，因為你都知道啦，保險。即係我哋本身而家生意都唔係咁好，但係如果個支出咁恐怖嘅話咧，如果一單意外而家一單保險嘅話，如果基本嘅保費你買咗冇事冇幹嘅，你都5-6萬噶啦。咁你如果一發生事嘅，就10萬-8萬一份保險。咁同埋裡面咧有好多日落條款咧，係我哋接受唔到嘅。希望你經過你哋市民咧，佢或者經過你哋傳媒可以講翻出去啦，佢今次而家咧，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好怪嘅。佢就話65歲，另外又要charge多啲墊底費， 即係保險公司 係啦，六十八歲司機又要加，70歲又要加。咁另外咧，超過咗15年嘅車齡咧，另外再 extra 加多30% 墊底費，30% 保費。咁你計一計，如果超過15年車齡嘅一架車保費，連埋墊底咪10萬-8萬。 嗯，咁你而家每程加6蚊夠唔夠保到噶？ 其實叫做燃眉之急啦，因為其實講真啦，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做車主嘅咧、我哋估咧嗰啲25000嘅墊底費，即係要司機負責嘅咧、如果要一個司機幫你揸車，你要俾佢幫。佢自己負責25000墊底費咧，講真的，我諗真係啲司機都會唔揸嘅。 但疫情之下，即係之前都見到你哋，譬如申請過有啲的士業界嘅團體啦，申請過加價8蚊，咁後屘據悉啊，就話業界經過政府遊說之後放棄。咁而家又用另一個方法，係加一個每程額外嘅6蚊保險附加費，會唔會變相加價咧？市民又會唔會即係搭少咗的士影響生意啊？ 其實我哋都有驚嘅，不過但係都希望市民同埋體諒啦。嗱，其實我哋申請加價嘅本身加價嘅申請比而家呢個淨6蚊嘅加幅咧，應該更加大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只不過話為希望市民經過你哋接觸到亦知道咗了解咗之後，原來發現呢啲所謂加咗嘅加幅嘅銀碼咧。完全都唔係落咗我哋司機或者車主個袋嗰度，咁亦都希望咧政府咧如果批咗加價之後咧，就會自動取消呢個附加費，因為咧我哋其實咧唔怕老實講，我哋咧其實喺3月同政府開過幾次會啦，咁一直咧政府都會話幫緊我哋咧， okay, 希望 周國強時間差唔多啦，時間多人傾到呢度，下個禮拜一繼續千禧年代。